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别想听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窗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58-6868-58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今晚我们说电影， 超级英雄电影历史预售票房最高，单日票房最高，黑人导演票房最高。于2018年2月16日在北美上映的漫威超级英雄电影《黑豹》上映三周后打破了一连串记录，最终在全球狂收 13.46 亿美元票房，目前位列全球影视第九位，也是漫威超级英雄电影第四高。影片在2018年3月9日于中国内地公映，最终票房达到 6.62 亿人民币，差强人意。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在今天的黄金强档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美国科幻动作影片《黑豹》的故事。影片由瑞恩·库格勒执导，查德维克·博斯曼、路皮塔·尼永奥、达纳·古瑞拉、马丁·弗瑞曼等联合主演。故事背景承接于《美国队长三》，讲述了黑豹回到了瓦坎达担任国王，当过去的劲敌再次出现，他被卷入一场正邪大战的故事。黑豹初次登场于1966年7月出版的漫威漫画《神奇四侠》第52集，由编辑斯坦李以及漫画家杰克·科比共同创造，是第一位在主流美国漫画公司登场的非讽刺黑人超级英雄，也是非洲国家瓦坎达历任国王的称号。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进入影片《黑豹》的超级英雄世界。 流行、时尚、电影院线说了算， 话题、谈资、电影票房说了算， 热门佳作、潮流新宠， 迎展巨制，再铸辉煌。黄金强大， 数百万年前，一块宇宙中最强的物质震惊陨石坠落在非洲，等到人类出现时，有五个部落在此定居，并称之为瓦坎达。瓦坎达人利用震惊发展出先进的科技，为了保证震惊的安全，瓦坎达在群山中建立起巨大的幻象，覆盖住整个城市。时至今日，老国王因复仇者联盟的内部分歧不幸在联合国参加会议时遇难，长子特查拉加冕仪式在普罗旺斯河的仪式池举行，池的一边是万丈瀑布，四大部落和皇室成员在另一边的悬崖上观礼。大祭司祖利为特查拉喝下新型草药汁，去除他拥有的黑豹能力， 此时任何部落都可以提出挑战，打赢特查拉就能夺得王位。四大部落长老都放弃了这个权利，只有巴里酋长姆巴库向新王挑战。特查拉接受了挑战，争斗中特查拉凭借敏捷的身手锁住了姆巴库的喉咙，呼吸越来越困难的姆巴库举手投降。在欢呼声中，特查拉实至名归地佩戴上象征王权的豹齿项链，成为新任瓦坎达的国王。成为国王的特查拉躺在种满新型药草的圣殿中，饮下药汁让他恢复黑豹的力量。此后他找到了女友纳吉亚。 赶紧回来吧，纳皮亚。 我不就在这儿吗？ 留下， 我是来支持你的，还有纪念你的父亲，但是我不能留在这儿。我已经在那儿找到了我的使命，还有很多事要做，很多人要帮助。一想到那些一无所有的人，我在这儿是不会开心的。 那么你觉得瓦坎达能做些什么？ 慷慨解囊，我们能提供救援，还有技术，能为无家可归的人提供住处。其他国家都这么做，我们也可以。 我们不能和其他国家一样，纳提亚。如果世界知道了我们富有，瓦坎达会遭殃的。我有责任保护瓦坎达。 瓦坎达比你想的强大，他能在帮助别人的同时保护好自己。 你要不这么固执，还真是个贤惠的皇后人选。 我要成了皇后，那真就是因为我固执。 哦，哎，怎么说？ 别忘了我说的是如果。 劝不回纳吉亚，特查拉去找他的好朋友，也是瓦坎达的卫队长瓦卡比倾诉。 哦，巴斯蒂女神保佑，长这么大了。 是啊，我看纳基亚回来了。你们俩和好了？特查拉，到底怎么了？ 纳基亚想让我们做更多事。 更多什么事？ 对外援助、保护难民等等。 让难民进瓦坎达，那就把麻烦也带来了，这儿会变得和其他地方一样乱。如果你想让我带着弟兄们跟你去征战世界，那我第一个拥护你。 但是向别的国家发动战争不是我们做事的风格。 这时通讯器响起，瓦坎达的将军奥克耶发现了重要情报。 陛下，瓦卡比，你们一定想象不到我们得到了谁的消息。就在昨天，一件震惊制成的瓦坎达古董在英国博物馆被盗了。我们听说尤利西斯·克劳打算把它卖给一个美国买家，地点在韩国，时间是明晚。 抓捕尤利西斯前，特查拉来到他的妹妹苏瑞公主的实验室，将苏瑞已经为此次任务准备好的各种先进装备带齐后，同纳吉亚和奥克耶一起来到亚洲一间地下赌场。到达赌场后，三人分头寻找尤利西斯和可疑的美国人。特查拉在赌场转了一圈，一眼就看到中情局的老朋友罗斯探员。 罗斯探员，国王陛下，你就是克劳的买家吗？ 我是代表美国政府的，买什么或者不买什么都跟你没关系，不管你打什么主意，帮个忙，别给我捣乱。 我白给你折磨了， 我可是一直替你兜着，穿着防弹猫咪套装到处晃悠的事儿，咱们俩之间谁都不欠谁，你现在赶紧给我走人。 不管怎么说，可乐今天晚上跟我走定了，我跟你打不着。 行了，那块震惊确实和克劳有关，我也是确实来和他做交易的，但是这场交易没法取消。不过任务结束之后咱俩有机会合作。 要想合作就现在。 正在二人僵持不下时，尤利西斯带着手下耀武扬威地出现在了赌场。特查拉的目标只有尤利西斯，哪知尤利西斯左手的震惊手炮把他打得措手不及，被他趁乱逃出了赌场。纳吉亚、奥克耶和特查拉开车追击，没想到尤利西斯左手的手炮发射出巨大能量，将特查拉的车击碎。这时罗斯探员开车赶了过来，在车内招呼他们快上车。通过大家通力合作，特查拉和罗斯抓住了尤利西斯，于是他被送到安全屋，由中情局接管。 在罗斯探员审问尤利西斯前，特查拉不动声色地在他背上贴上了窃听器，清清楚楚地听到审讯室里的对话。 你真不该相信瓦坎达人，咱俩才是一伙的。 警察是不会轻易相信任何人的，不过我对你那个手臂声波炮倒是很感兴趣，哪儿弄来的？ 其实就是把采矿工具稍微改造了一下而已。你喜欢我给你弄一个， 不如你直接告诉我供货商是谁，我直接联系他。 他就在外面屋里，你直接跟他说就行了。 你说特查拉，你不会想说你胳膊上的武器也是瓦坎达来的？ 没错。你对瓦坎达到底知道多少？ 牧羊、纺织、漂亮衣服， 这些都是幌子。探险家们一直在寻找一个地方，埃尔多拉多黄金之城，大家都觉得应该在南美，其实整个 非洲遍地是黄金，非洲简直就是个科学奇迹，遍地是宝藏，到处是黄金，而且不是一般的黄金。加以西破就是礼物的意思，震金， 震金，对，最坚硬的金属。 它不只是金属，震金还能用来做衣服，震金能给城市供能，发展科技，还能制造武器。 造武器？ 对，和震金比，我的加农炮就是个痒痒挠。 故事编得不错吧，看大，要是真有你说的这么强大，你怎么可能轻易就把震金全偷走了？ 全偷走？告诉你，我不过只拿了几小块，他们有一座震金山， 都开采了几千年了，连山皮都还没刨完。我是唯一知道内情，带着震金死里逃生的人，所以他们要杀我灭口。你要是不相信，去问问外边那位，他们的衣服武器都是什么做的。 罗斯听到这儿，走出审讯室，来到了特查拉面前，想问个究竟。 你父亲跟联合国说震金全被克劳偷走了，可刚才克劳却说震金多得很。 看来你是真要相信一个军火贩子的鬼话了。 话音刚落，审讯室的外侧墙壁突然被炸开，几名武装人员冲了进来，抢走了尤里西斯。在战斗中，特查拉看到其中一名武装人员的脖子上居然挂着一枚只有瓦坎达皇室后裔才有的戒指，心生疑问。而罗斯探员为保护纳吉亚受了重伤，心存感激的纳吉亚带着罗斯回到瓦坎达救治，而特查拉暂时顾不上尤里西斯逃到了哪里。带着重重疑问，他来到圣殿，找到了大祭司祖利。 我听他们说克劳那家伙溜走了， 我叔叔当年是怎么回事你捉不叔叔？我父王跟我说他失踪了，我今天遇见一个人，那个人有一枚跟我一样的戒指。 这是不可能的。 就是他帮着克劳逃跑的，他的脖子上挂的是我爷爷给我的戒指。我没问可不可能，我就想知道怎么回事。 有些事情还是不说出来为好。他查了， 好不好不是你说了算的，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答应过国王不能说。 我现在就是国王。 你的叔叔你卓布当年被派到美国做卧底，你父亲不放心，派我去监视他。你叔叔那会儿喜欢上了当地的一个女孩，他们有了孩子。你叔叔在美国目睹了太多苦难，彻底变了。他知道你父亲不会同意他的想法，所以你叔叔就背叛了我们。 不可能。 他帮助克劳偷走了震金。 不不不， 他掏出枪指着我，你父亲为了保护我杀死了自己的亲弟弟。 他的孩子呢？ 我们放过了他，我们得守住这个秘密，永远 慈祥的父亲居然有如此阴暗的秘密，特查拉一时很难接受，他更加担心父亲的行为会造成可怕的后果。特查拉的担心很快就应验了，边界守卫来报，有人带着尤利西斯的尸体来了。已经能下床自由活动的罗斯探员对此人并不陌生，他叫埃里克·基尔蒙格，前海豹突击队成员，多次执行暗杀和颠覆任务，外号杀人魔。但是特查拉知道，埃里克还是被他的父亲杀死的乔布王子的儿子，他这次回来是要夺回自己的地位，挑战特查拉的王权。为了表示公允，特查拉接受了挑战。仪式之中，特查拉饮下新型草汁，去除了黑豹的能力。很快，埃里克就占据了上风，并将败落的特查拉抛进了万丈瀑布。埃里克戴上了王权项链，虽然将军奥克耶极不情愿，但特查拉已经死去，新国王已经产生，他还是带领皇家卫队向新国王致敬。为躲避埃里克的报复，纳吉亚和太后苏瑞公主和罗斯探员准备悄悄离开瓦坎达城。逃离前，纳吉亚溜进了圣殿，亲耳听到拥有了黑豹能力的埃里克下令焚毁所有新型草。在烧毁前，纳吉亚偷偷踩下一颗逃出了圣殿。边界部落的军队和皇家卫队都已经效忠新王，唯一能反抗埃里克的只剩下贾巴里的部落酋长姆巴库。纳吉亚献上手中的新型草，但姆巴库却没有接受这份大礼，而是带着一行人来到雪山深处的祭坛。祭坛上躺着一动不动的特查拉，是渔民发现了他，把他送到了贾巴里。因为特查拉在当初仪式决斗中饶过了姆巴库一命，作为回报，姆巴库愿意把复仇的机会让给特查拉。处于重伤昏迷中的特查拉饮下新型草汁，见到了另一个世界的父王。 该回家了，来和我们团聚，我终于等到了这一天。为什么不把那个孩子带回家来？为什么，爸爸？这段往事我们就不要再提了。您不应该就那样遗弃他。我要保护我的子民，我要保护我看他，我们的未来都要靠…… 您错了，你们都做错了。我们把整个世界都拒之门外，就因为害怕被发现，我们东躲西藏做了多少错事，都错了。我不能，我也做不到眼睁睁地看着他坐在瓦坎达王位上。他是我们自己制造出来的一个怪物，我必须要把王位从他手里夺回来。我一定要纠正以前的错误。 不过目前的形势很不乐观，埃里克继承了他父亲乔布王子的思维，多架无人机装载着强大的震惊装备正要发往全球各地。正好身穿黑豹战袍的特查拉及时赶到，击落了第一架起飞的无人机。埃里克一声令下，整个部落军队杀向特查拉。而将军奥克耶见特查拉仍然活着，调转矛头与部落军队战成一团。看着原本的同胞亲人成了死敌，自相残杀，卫队长瓦卡比带领大家放弃了抵抗，归顺了将军奥克耶。而特查拉和埃里克的战斗也以特查拉的胜利告终。埃里克的思想或许极端，但对再次登上王位的特查拉却有着重大的启示。这一天，他找到了纳吉亚。 谢谢你救了我，救了我的家人，救了我们的国家。 没什么，这有什么好谢的？我们的职责就是为自己所爱，是我应该做的。我不应该…… 特查拉情难自控，突然吻了纳吉亚。 别怪我，我刚刚死里逃生，留下来。我找到了一个能够让你在这儿完成使命的办法。 留下来吧。 原来特查拉买下了乔布王子曾居住的公寓楼以及附近的大楼，准备建成首家瓦坎达国际推广中心。苏瑞公主今后的职责就是推广大使，向全世界介绍瓦坎达所拥有的先进科技。 我的名字叫特查拉，是提恰卡国王的儿子，同时我也是瓦坎达王国的现任领导人。这也是我们有史以来第一次和全世界数十亿同胞共同分享我们的知识和资源。面对全球危机，瓦坎达不会袖手旁观，我们将会伸出援手。我们要用我们的实际行动以身作则，向世界展示人类同胞之间应该如何相待。21世纪的今天，误解和偏见在前所未有的威胁着我们的生存，大家都清楚，我们应该团结一致，而不是四分五裂。危难时刻，智慧能架起一座桥，而愚昧却会成为一堵墙。我们应该尽可能的相互关爱，成为一个家庭，让我们携手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冒昧的问一句，特查拉国王，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能和世界分享什么呢？ 特查拉和纳吉亚、苏瑞公主相视一笑，默不作答。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米娅。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在黄金强档单元中一起分享的是美国科幻动作影片《黑豹》的故事。在2018年6月底，第44届美国电影电视土星奖获奖结果揭晓，瑞恩·库格勒执导的《黑豹》获得了包括最佳漫改电影、最佳女配角达纳·古瑞拉、最佳导演在内的5项大奖，成为最大赢家。而在影片中饰演光头女将军奥格耶的达瑞·古纳拉，一开始知道这个角色要剃头，并没有觉得如何，但是真剃光后，每天照镜子都能被吓到，才发现问题的严重性。直到其他的女战士们都剃了光头，才觉得舒服多了。不过他认为剃成光头确实让他在表演时顿觉自己成为了狠角色。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歌手肯德里克·拉莫尔演唱的主题曲《所有的星星》。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各位收听。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 Nothing new to me. You could bring a bullet, bring a sword, bring a morgue, but you can't bring the truth to me. Fuck you and all your expectations. I don't even want your congratulations. I recognize your false confidence and calculated promises all in your conversation. I hate people that feel entitled. Look at me crazy cause I ain't invite you. Oh, you important, you the moral to the story. You endorsing motherfucker, I don't even like you. Corrupt a man's heart with a gift.That's how you find out who you're dealing with. A small percentage you I'm building with. I want the credit if I'm losing or I'm winning. Oh, my mama, that's the realest shit. Girl, let's talk about love. Isn't everything in everything you offer? I need to feel it on you. I need to feel it on you.All the stars are blue. Maybe the night that my tears might let me know. All the stars.